免费一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区，电话8118-6018。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听众朋友们，狗年好，今天是大年初一，在这里要再一次跟您拜年了。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过早安，我是郭鹏。 过春节啊，咱们都有逛庙会的这个习俗，也是咱们北京的民俗了。 对， 那今年呢有地坛和龙坛两大庙会今天也是正式开门迎客了。要提醒您的是，2月20号正月初五闭幕，一共有5天的时间，每天是早晨8点到下午的5点开放。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去庙会的话玩什么和吃什么这样的两大问题哈。作为地坛庙会的保留节目，访京祭地表演的时间也调整为每天上午的9点到9点半。此外呢，地坛庙会还会推出民间的花卉展览、歌舞荟萃、天津曲艺以及台湾风情和河北杂技等等6项演出，近百场。 除了这些活动呢，还将举办皇城文化互动区和祈福纳祥民俗等互动体验活动，还有邮政爱心包裹等4项公益活动，可以在老北京的这个庙会当中都体验得到。

切向前冲，不回头我不认输，就当我的世界已经变得模糊，这激动的泪水流动在我眼中，迎着一切向前冲，不回头我不认输，就当我的世界已经看不清楚，永远不会停住脚下的每一步， 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我是于云，每周日晚九点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2018年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十七点四，每周六日上午10点至12点，每周接榜专题，了解各协办台当地乐坛风云动向。全球华语音乐盛大交流平台，展示各地明日之星潮流指数。感谢继续关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介绍了地坛庙会上好吃好玩的地方，那龙潭庙会呢，今年也将推出成都、新疆等省份的特产展卖，还专门邀请了内蒙古自治区化德县以及湖北省十堰市云阳区等区来介绍他们的旅游资源以及当地的特产。 当然，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省份以外，这次的庙会当中呢，还引进了天津、河北的老字号、特色风味、传统手工艺展示，以及来自于张家口市冬奥特色旅游宣传和文化的推广的相关内容。 除了咱们国内这些好玩的地方，还有来自土耳其、泰国和尼泊尔等国家特色的风味小吃和工艺品，您都可以在龙潭庙会上看得到。另外呢，今年龙潭公园还开设了3万平米的场地来打造冰雪主题乐园，也可以在这里玩个够了。 是，除了雪山冲浪、雪地坦克、冰上自行车以及冰爬犁等传统的项目之外呢，还新增了龙潭号列车、梦幻鲸鱼岛等游戏项目。 在这里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这个地坛和龙潭庙会是咱们老北京传统的庙会了，每一年过年期间的人也是非常多，如果您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建议您还是错峰出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之间避开早晚的高峰期。 气心百脉都打开，不参加舞蹈的人怎能明白张群之如何第500都需要天才，什么的秘密一点也不奇怪，人的身体跟着节奏而为何依旧会很帅，每个人的舞步当然自动支撑一拍，我懂得跳舞所以我存在，所以说跳舞人像神吧的秘密一点也不奇怪，人的身体跟着节奏而为何依旧会很帅，每个人的舞步当然自动支撑一拍，我懂得跳舞所以我存在，所以说跳舞人像动物本能跳过来，通宵达旦通了血脉是心不改，所以说跳舞人跳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人会催你，别留泪，三思考。

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到上午，本市有3到4级的偏北风，白天晴朗天气，阳光明媚，气温继续回升。微微的北风也挡不住冬日里的温暖。今天有利于节日出行，较适宜户外活动。但是空气干燥，森林火险较高，仍需注意防火。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本市各路口路段行驶畅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谁懂你？ 谁愿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 是这 这里是继续带给您欢乐的早安音乐秀，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提供一些地坛和龙潭两大庙会的信息。在庙会举办期间呢，大家可能开车去最担心的就是没有地方停车啊，庙会人特别多。 对， 那今年呢，地坛庙会周边规划了临时的机动停车位有600多个，而龙潭庙会附近呢也有停车位900多个。大家去的话要注意，咱们是统一标准收费的，就是小型车单次停车收费20块钱，大型车单次停车收费40块钱。 这个费用您一定要记好了，以免给自己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和麻烦。当然呢，根据安全评估，地坛庙会这一次瞬时游客的人流量可高达承载11万人，而龙潭庙会的瞬时游客人流量最高可以承载达到10万人。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庙会可以看得出还是一种熙熙攘攘的氛围啊， 很热闹哈。大家去逛庙会又是摩肩接踵，可以想象那个小孩拿着冰糖葫芦然后一路走一路蹭，看着周边好玩的摊位啊等等的。 对， 这个瞬时游人量最高的承载量哈，就指的是在这一天当中峰值差不多最多可以达到多少人。其实有这么一个总量的控制的话，也确保您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可以感觉到非常的舒心，不至于说哎呀人挤人呐、啊，过年的时候造成一种很大的心理压力。 就是过年人多是好的，但是人不能太多，造成你这种紧张的气氛就不太好了。当然了，我觉得地坛缘游当中的人量如果达到9万，包括呢龙潭园内人量达到8万的时候呢，实际上园内的工作人员是会利用广播系统和工作人员来加强导流力度等措施的，将采取远端的疏导啊、疏散呀、啊，确保当时的人不会超过这个峰值啊。

大家去逛庙会呢，通常情况下大年初一这一天是不出门的，初二的时候可能去亲戚家拜年啊，到初三初四的时候出门去逛逛。 哎， 所以呢游客的游览高峰在地坛和龙潭两大庙会可能会集中出现在大年初二到初四，而且每天的这个入园高峰时段，你想早上起来吃个早餐，哎，大家慢慢悠悠出发了，可能会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2点之间。 所以呢，如果你想好好的逛下庙会，体验一下民俗风情的同时，还不至于自己被挤得太厉害，建议您呢要错峰来逛庙会，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啊。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虽然要离你远去，你住在我心底，在每个分离的夜里为你唱一首歌。请记住我，虽然我要去远方，请记住我，当听见吉他的悲伤，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直到我再次拥抱你。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虽然要离你远去，你住在我心底，在每个分离的夜里为你唱一首歌。请记住我，我即将会消失，请记住我，我们的爱不会消失，我用不离不弃，直到我再次拥抱你。请记住我，请记住我，去远方，请记住我，当听见吉他的悲伤，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直到我再次拥抱。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辗转在每段关系里，走失的不止我自己，破碎的亲密更美丽，侥幸在珍惜，孤单没维系才默契，沉默像失血的禁忌，心动到冷淡已说破，舍不得失落，没有谁会是唯一，说来离奇，不必可惜，都这样而已，没有人需要质疑，而爱到输里呼唤回忆，又在淡忘里相遇。 正奇迹诞生，铭记感动时刻，临时插关赛见证冠军之路，高清直播记录精彩瞬间，看2018平昌冬奥会，只在歌华有线。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八大处公园上乡游客集中，周边停车场已经饱和。八大处路石兴北街车辆行驶缓慢，石兴北街西侧南侧开通临时停车场，路口向南一公里西山汇地下停车场开放，公园也开通免费摆渡车，请司机提前选择合理路线。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新年将至，中国银行信用卡带您畅享新春特惠，刷中行银联信用卡必胜客每周六单笔消费满150立减50，海底捞每周日单笔消费满200立减60，春节假期优惠天天有，其单君泰百货汉光百货指定美食商户刷100减40，首都机场刷50减20限时特惠，出境旅游更有中行信用卡多重返现和境外 WiFi 免费送，活动名额有限，更多新年优惠就在缤纷生活 APP， 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照出的是光明和呐喊，太阳光辉背后藏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无穷的力量掩盖的是可笑的背叛，英雄只能白发白中重逢魔道机关，一 意孤行，目空一切，谁又敢阻拦？直到金屋出手，被命长上，直至他旋转，苏醒了流沙，时刻在花盛开的夜晚。后羿出手不简单，后羿掀起落单澜，后羿挥过神射穿世界的彼岸，后羿剑法的精湛，后羿不动多心软，后羿将雨雪奋战，化身我遗憾，王者是后羿的图案。找出的是光明和呐喊，太阳光辉背后藏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无穷的力量掩盖的是可笑的背叛，心中只能百发百中重逢魔法机关，一意孤行目空一切，谁又该阻拦？直到金屋出手被命长上，直至他旋转，苏醒了猎杀时刻在花盛开的夜晚。后羿出手不简单，后羿掀起落单澜，后羿挥过神射穿世界的彼岸，后羿剑法多精湛，后羿不动多心软，后羿将雨雪奋战，化身我遗憾。后羿出手不简单，后羿掀起落单澜，后羿挥过神射穿世界的彼岸，后羿剑法多精湛，后羿不动多心软，后羿将雨雪奋战，化身我遗憾，王者是后羿的图案。 狗年快乐，大年初一这一天然后再次跟您拜年了。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在上一个小时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北京的地坛、龙坛两大庙会今年的一些相关消息。其实我们北京还有八大处公园今年也有新春祈福庙会、也是北京历史悠久的传统庙会了。 这应该算是非常非常悠久的一个传统庙会了，而且呢今年还是在正月初一到初六在八大处的公园来举行。这次的活动的主线呢是登高祈福，包括进福门、走福路、点福烛以及敲吉祥钟、击太平鼓等等，感觉都是跟福字相连的哈。 今年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呢，就是今年的钟鼓楼是首次开放了。八大处新春祈福庙会图、八大处庙会走会图也首次亮相了。尘封了60多年的香界寺钟鼓楼首次对外开放，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看看沉寂近百年的钟鼓在新春时节敲响的盛况。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节和时刻。我们知道过大年本来就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如果在这个时候加上百年的仪式感，我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曼妙的啊。 还有八座寺庙每天按照风俗敲响108下钟声，大家其实可以在逛庙会的同时，也在钟声当中体会大自然的空灵与和谐。 心梦随便想想东西，我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往日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也没痕迹，我忽然很想拥抱你，问你左手 璃升起了眼泪痕迹，我哦，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却只能想象而已。 等您拿，爆款产品打包买，新春优惠尽在安外蒋家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呢还有50多项经典的游艺项目。老北京人都非常熟悉石景山游乐园了，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大大的摩天轮，之前刚刚完成了修缮。除了这些游艺项目之外，还有一些新添的西部战车、时光飞船、小丑转马等10多项的新项目，让你玩得痛快。 嗯，当然呢，这里面还有梦想之星的摩天轮，将会全面提升之后，也将正式投入到春节的运营当中。而庙会当中呢，还特设了比如说像萌宠亲子乐园呀、蠢萌的羊驼以及可爱的英国矮马、泰国的小香猪等等小动物，在这个游乐园当中都会安家，和游客们进行零距离的互动。 我觉得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应该就是这个羊庙会了吧，有的吃有的玩，还有这么多的游乐项目。 是，当然你像那个泰国的小香猪，估计看到就会说，哎，这不是小猪佩奇吗？ 你要跟他一起合影哦。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都化作这目光吟唱成一首歌。而你像流进诗里的草草水声，敲进我心门，拥抱了所有的恨，滋养了干涸，相信我能是你的。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望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呀。都化作这目光吟唱。

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新年快乐，我是 Hebe 田馥甄，新春大吉给所有听众拜年喽，祝你们全年行大运，好事接着来。 新年快乐，新春大吉，我是黄晓明，给所有听众拜年了，祝你们全年行大运，好事接着来。 新春快乐，我们是 五月天， 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生活美满，心安幸福。 新年快乐，我是刘佳，新春大吉给所有听众拜年喽，祝你们全年行大运，好事接着来。 爆竹迎新春，我是萧敬腾，先给听众朋友拜年啦，祝福所有听众平安健康大顺， 新春吉祥，我是立春，给您拜年啦，恭祝听众朋友们精神抖擞，身体更棒。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够翻天，花香奥莱村。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到上午，本市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白天晴朗天气，阳光明媚，气温继续回升。微微的北风也挡不住冬日里的温暖，今天有利于节日出行，较适宜户外活动。但是空气干燥，森林火险较高，仍需注意防火。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听众朋友，过年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晚会演出类消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评选活动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本次歌曲征集活动将评选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相关信息请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或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歌唱北京活动专栏了解相关情况。2018狗年央视春晚开播，周杰伦与蔡威泽跨界合作表演告白气球，梦幻的魔术与动听的歌曲相结合，营造出唯美又浪漫的奇幻舞台，超奇妙的混搭。而当王菲与那英时隔20年再度同台献唱《岁月》，两个人互动牵手，画面唯美，歌声悠扬，掀起回忆杀。另外，王菲的手套、那英的眉毛也成了网友关注的话题。黄渤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和张艺兴、陈伟霆两位跳唱型歌手表演了最好的舞台。表演之前，网友纷纷好奇三个人的合作会是什么样的画风。看过节目之后才发现，黄渤动作干练灵活，与张艺兴、陈伟霆同台，画风十分和谐。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9点春节特别节目，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依然是八大处公园上乡游客集中，周边停车场已经饱和，请司机朋友提前选择合理路线。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

年初一，我们是欢乐您春节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除了这些庙会之外，如果今年您打算到郊区过年的话，可以推荐您去平谷庙会逛逛，依然是在今年的正月初一到初五期间举办平谷庙会。 我们来看看平谷区呢，将在平谷的滨河森林公园举办平谷春节文化庙会。这届庙会呢，将全面的展示的是京津冀三个地方的特色的文化项目，划分出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展览和相关的一些游览的项目哈。 比如说像童趣娱乐游艺、历史文化展览，还有非遗展示互动，以及提前文化展演、大桃文化展销，大家都知道平谷大桃很有名哈。 对。 还有奇石文化展销以及书法之乡展示等多个主题区。 太多了。 对，在现场呢还将设置20个传统非遗项目展台，包括邀请来自京津冀三地省市国家级非遗项目以及平谷区级项目来参加这次的展示活动。 我们来看一看啊，包括了天津的杨柳青木板年画、天津泥塑、平谷民间的剪纸等等。另外呢，庙会上还有平谷书法家的现场的徽墨表演、送福字、送春联的相关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小提琴家将在现场进行小提琴的演奏，感觉真的是中西合璧的。 对，内容非常丰富，特别值得去逛一逛。 go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 messed up tonight. I lost another fight. Lost to myself, but I'll just start again. I keep falling down. I keep on hitting the ground. But I always get up now to see what's next. Birds don't just fly. They fall down and get up. Nobody learns without 提到了平谷区的这个平谷庙会，但如果您不想走得太远的话，也可以去北京欢乐谷去看看2018奇幻灯光节。在春节期间呢，有60多组风格各异的奇幻灯组将给您带来一场赏心悦目的视觉盛宴。 2018奇幻灯光节呢，是由来自于南国灯城的四川自贡工艺匠人精心打造的，其中呢有60余组彩灯，组合的也是风格各异啊。 那这一次呢，也是专门挂在了我们北京的欢乐谷，将中国彩灯独特的手工技艺和现代光源有机结合起来，也是展示了我们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这个灯光节呢，长达55天，将一直持续到3月15号，也就是说可以陪伴大家一起横跨春节呀、元宵节等多个假日。春节和元宵节之后，你还可以看到这次灯会啊。 就在北京欢乐谷。 最熟悉的新朋友，当音乐舞动。 着，太空着，逼不自觉躺着，走了，魔咒，梦中 ，ADD 我站在过程中，想疯了，放口气，我俩组个队伍，卡通一扫入阿克奎普波格 ，R&B 就要黄泽听就被签上跟我夜谈。 介绍了北京欢乐谷今年有2018奇幻灯光节，将一直持续到3月15号。那除了绚丽的灯光之外，今年冬天北京欢乐谷内还设置了一个5300平方米的水上步行球湖面，以及一座10米高的雪坡道，特别有冰雪运动的气氛。 嗯，还有雪地悠波球、雪地大碰撞等老少皆宜的游玩体验设施，游客呢可以在这里尽享冰雪的乐趣。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在春节期间的好去处，无论是去庙会、逛公园、去远郊，或者是去游乐园当中，都希望大家可以在大年初一这一天，伴随着我们的好音乐，收获满满的快乐。我是静瑜， 我是郭芒，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电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疼吗？你的伤痛，不安的时候，你的手。了吗？在松开以后，你笑容越温柔，我心事越重。雪花一片片落下，在北京的边缘，你失眠。而如今，所幸红颜已知。喜只因在难明无际，只因你的暖，你的呢喃，天上有日出，才有归途。难保持飞扬，唯有你曾遗忘美好的片段，像钻石一样在脑海中。去你家的路很顺畅，不拘理想，而天空纷纷飘荡又飞扬，你远到看不见，也近到没有差。 为有你藏欲望。